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讲到感应篇善报的最后一段，所作必成，神仙可祭。修道最后的目的是希望成神仙，佛家修行的目的是成佛，儒家的目标是圣贤。总而言之，这个都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。说法虽然不一样，可是修学的愿望是极其类似。三教都是叫人断恶修善，修养心性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。而佛法讲的尤其微细，因为极其微细的烦恼不但是不容易断，实在是很难发现。粗重的烦恼容易发现，说起来我们都能够理解，微细的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了。像这个妄心妄念，佛所讲的刹那生灭，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见到的，也没有办法体会得到。神仙没有出三界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所能扶住的烦恼就是见思，见思是扶住，并没有断。佛经上告诉我们四禅八定，这都是很高深的定功，不是一般的功夫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能够见到六道轮回的状况， 六道里面，尤其是地狱道啊，《地藏经》上跟我们说得很好啊。地狱如果不是菩萨，不是造作罪业的人，是决定看不到的。可是在有很深定功的人，他在定中能够见到这个境界，这是我们知道定中境界是突破了时空的维次，所以他能看到六道，能看到过去，能看到未来。那么佛法的禅定比这个更深，他所见到的面比这个更广啊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心性他都能见到。楞严上讲的尽即光通达了，进到极处，实在讲进到极处就是我们平常讲放下，放下到极处，连放下这个念头也放下了，自信的本能就完全恢复了。这个断卧修善修心养性的效果圆满现前了，世间人所求的功名富贵健康长寿，这小事当然可以求得到的，这个诸位在《了凡四训》里面就看到，感应篇这个注解里面也很多这些例子。命运的改变，实在讲那是果，所以果上的改变，为什么果上起了变化，因上起了变化，因果是相应的，因是起心动念，过去不明白这些道理，起心动念握住，随顺烦恼，所以果报不如意，接受圣贤的教诲，对于这个事情呢明白了，知道恶念恶行是错误的，能够把它改正过来，这是在因上下功夫啊。因改过来了，果当然就不一样了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这是事实。在中国 三教的圣人都是这样教导我们。感应篇里面引用的故事很多，诸位的都可以做参考。他这个里头有一段是宋朝李端远问大观禅师，说天堂地狱毕竟是有是无，这个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许许多多人有这个问题啊，尤其是在现代的社会，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太多太多了。也许我们自己将来也会遇到很多人向我们提出的问题，这个东西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？大观是禅师，答复是禅意，禅的境界啊，他答的没有错啊，这个意境很高。现在人能够听得懂的我想不多啊。他的答复是祝福向五中所有，眼见空花了。他说太尉就有理寻吾，李端远当时他的爵位是太尉，这个地位很高啊，要做大官的。他说你从游历寻武，守捞水月，这个大夫大夫的好啊，可是今天有人向我们提这个问题，我们把这个两句话答复他，肯定他不懂。现在人大夫，我们直截了当告诉他，这个事情肯定是有。为什么说肯定是有呢？跟禅师的答复不一样，禅师的答复非有非无啊，那个境界高。为什么说肯定是有呢？因为你有心，你有心就有，你无心就无。这个是事实真相啊！有心，这个心是念头啊。你有念头就有啊，你没有念头就没有啊。 念头是什么呢？妄想分别执着。六道是妄想分别执着变出来的，设法界也是妄想分别变出来的，那里头没有执着。所以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不但六道没有啊，设法界也没有啊。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是明白了，我们就晓得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是理所当然。利益众生，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一个事业。无论我们是什么身份，无论是在哪一个工作岗位，总而言之，都是为众生服务，为社会服务。帮助一切众生改过迁善，帮助这个社会安定繁荣。否则的话，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？但是帮助众生，帮助社会，方法手段不一样，千变万化。华严经幕后五十三参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。我们在经上看到的有善人善行，似乎也看到好像是恶人恶行。那都是菩萨，都是佛，无非是利益社会啊。这个社会上众生根性不相等啊，有些人用善言劝他，他回头了；有些人善言劝他，根本瞧不起。用恶劣的方法对待他，他服了。所以佛菩萨遇到善人，他比你还善，善人服了；遇到恶人，他比你还恶，恶人也服了。所以他现的那个面貌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纯以善行。你们看十一面观音，那观音头上还有头，那个面貌都不一样，有的很慈祥，有的很凶恶。菩萨哪有那么多头啊？那是表法的。就是告诉你，个面孔千变万化了。对什么人是一个什么面孔？面孔千变万化，手段千变万化，心不变的。心地真诚、清净、慈悲、平等，那个是永远不变的。 我们要在这里学习。世间人家学会做人，我们佛法讲学会做菩萨。才能成就自己。佛菩萨高明之处，无分别当中，七分别，分别就是无分别。无执着之中生执着，执着就是不执着。不执着不分别是他真心流露，分别执着是他帮助众生的手段。所以是一不是二啊！我们今天的麻烦呢，是没有这个智慧，把分别跟不分别、执着与不执着，强烈地把它分成两桩事情，不晓得是一桩事情。不但不能利益众生，对自己也是大不利啊！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永远断不掉，不能够破除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纵然是断卧修善持戒念佛，都是六道里面的善事。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明了啊！六道里头的善行，六道里面的善行，感得的是三善道的果报。我们学佛目标是想做佛做菩萨，与这个目标相违背了。如何破除这个迷执，这是很困难的事情。如果我们真正发心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这个事情不能解决，我们的愿望永远达不到啊！要想突破这个关口，唯一的办法，佛陀教给我们读诵大乘。可是在读诵大乘里面，要具足信戒行证，你才是真正的读诵。要信佛在经上的教诲。怎么样能深信呢？你一定要正确的理解。信从戒里面生的， 皆从性里面得到的。皆跟性相辅相成。如果要正确的理解，一定要依教奉行。解得一分，你就能够行一分，能够行一分，就能够解得两分。所以解跟行也是相辅相成。我们所学到的不能落实，没有办法再向上提升。这个落实，孔夫子讲得简单，讲得很好。落实就是讲学改过。喜欢给别人讲解，天天自己反省改过，这是实学，真正的受用。不肯为人讲解，不能改过自新，不但不能齐入圣贤人的境界，连圣贤人所讲的你都没有办法理解。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也不是个容易事情。幕后有两句，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，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。天仙给地仙，他这个注解里的好，注得好，他引用楞严经，楞严经讲十种仙。这个八仙里面，汉钟离，他说的仙有五种，这些呢都可以做我们参考，我们了解，这个道教修学的境界。那么这也是很好的常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。